天做眠梦，梦中可爱的人，伊不是别人。我的每一天，一分钟也袂当轻松。你是阮爱的人，将阮来稀烂。老的风在吹，哪会刮到心肝底？希望变无望，决定我的一世人。I love you 无望，你敢是这款人？无法度来做阵，也无法度将阮放。I love you 无望，我就是这款人。我身边无半项，只有对你的思念陪伴我的每一天。是你的影影，叫我逐天做眠梦，梦中可爱的人，伊不是别人。一分钟也袂当轻松，你是阮爱的人，将阮来稀烂。敢会风会吹，哪会刮到心肝底？希望变无望，决定我的一世人。I love you。这款人无法度来做阵，也无法度将阮放。I love you 无望，我就是这款人，我身边无半项，只有对你的思念陪伴我的每一天。陪伴我。